好欢迎做 Otta Channel 我是杰达， 我是每日， 这就是 Otta Channel， 每个礼拜讲不同的集话题，我们的跌叔群组网址就在资讯栏， 请多多来帮衬。 今个礼拜呢就我来讲啦，因为这个题目是我开的，那啊，其实是一个很 basic 的东西来的。我不介意讲埋俾大家，我预你这个是仓底嘢嚟嘅。即系如果你好短期之内见得到嘅话，应该系我哋啲仓底冇 Q 晒啊。就是一个讲我哋动画嘅各个职位嘅基本知识。 动画科，算系动画基本入门班。因为我发现，因为其实呢样嘢 科普啦。 我系好多系唔知道呢啲人嘅职位同埋简单讲嘅咩咧？啲小白啊。啲白卡呢成係闹错嘢就咩呢，佢以为某啲佢闹某啲嘢其实係根本唔关嗰条友事嘅。 呢个点解我会想讲呢个题目呢，就係因为咁，就係好撚多人呢乜撚都屌撚晒落个导演度。 我唔係喎，我乜撚都屌編劇度喎，係屌到做咩个导演係你唔知道呢个做话有导演嘅咩。 即係各种都有啦，就係佢会 focus 上一个人度。当然最常见嘅有边个喺度啊？许愿喺度，屌许愿。 边个红屌边个？ 啊，即系边个知名战犯就屌落去度。 但实际上佢系咪真系关佢事咧？系唔重要嘅。 吓，即系譬如花田啦，花田又系其中一个 经常逼幕。 即系虽然花田最惨噶，因为许愿都可以话佢素行不良啊。花田有乜嘢好啊？但系整成咁啊。 花田上，我都花田从来冇问题。不过呢个阵间先讲啦。 因为我另外仲有一点系导演都系，因为理论上导演。是一套影像作品，甚至不是动画。我哋好久之前讲过啦，动画其实喺分类上面是电影嘅子分类嚟嘅。电影系唔系净系真系喺你戏院入面睇嘅，所有影片都系叫做电影嘅。只要系呢度嘅影片，导演几乎就等于作者。当然每一套动画其实系讲紧百九几二百人。去做出嚟噶嘛，最少啊，系除非有啲好低成本制作，如果唔系，大部分都系好捻多人做嘅。但系你话边个系个动画嘅作者呢，通常都系导演，甚至法律上都系咁样认为嘅。因为法律上认为咧，一套作品有时需要标示作者啊嘛。如果系本书《龙珠》嘅作者系边个？廖山明咁，好正常，大家都唔会理，好理解，唔会话觉得系佢嘅助手做出嚟噶嘛。咁动画百九几百人冇理由全部写晒出嚟噶嘛？虽然这个美国电影协会系要求写晒嘅，所以点解你睇啲 Marvel 啊嗰啲嘢咧，后边嗰嚿嘢会一捻串场，兼且佢会想尽办法等你睇晒成个佬啦，都系咁样样啊。不过唔紧要，呢个障碍咁，所以导演就系一套作品嘅核心啦。理论上啊，当然又会有例外，我哋后边会讲。咁啊，动画做导演咧就系要掌握晒成部嘢嘅所有嘢，所以理论上你乜春都屌导演。大部分情况下都冇错嘅，因为佢点都会有一个叫做监督责任。导演入品就写汉字就写到监督嘅，所以所有嘢佢都系话，即系譬如个剧本写弯咗，咁你导演应该要 check 佢噶嘛？如果写弯咗，而你导演有见到，你有眼见嘅话，理论上你应该要 check 佢噶嘛？咁当然啦，会有好多情况出现嘅咁啊，又或者系个作画有问题，咁当然。咁你系你动画导演，你出见到个作画有问题，你要叫下面啲人去执翻啲嘢噶嘛？如果有足够时间、有足够钱的话，咁当然大家都知道啦。导演就我记得好耐好耐好耐之前咧，有篇系杂志上嘅文章啊，写上杂志都咁嘅级数，我真系只屌烂声啊！真系系话咩导演监督啊，佢写翻日文汉字写监督，监督咧系其实系管钱嘅，就唔负责创作嘅，咁样。边个世界边个平衡宇宙嘅监督嚟啊？呢个 黐线，监督就管监督管创作，反而制作人就管钱。 啊，我哋好捻耐之前嘅我睇下有屌过，而家攞翻出嚟编一下啦。 嗱，基本上咧咁讲下就监督一般咧就系咩？做作品嘅大方向，即系个作品嘅大桥，即系嚟话佢要起承转合啦，点样作品嘅走咁风格啦，大桥啊，即系主线嘅桥啦，或者系一啲剪接都系佢做嘅。细部分佢未必佢会负责，即系细部分有啲分镜做， 未必会负责晒。 但系咧大方向咧，基本上一定佢话事嘅，唔系做咩监督啊？ 咁啊，通常咧就一啲重要位置咧，佢都可能要仲要落埋手落脚嘅，因为理论上前面嗰啲全部即系佢啲大方向啊，嗰啲都系指导性质嚟噶嘛，所以先叫导演啊嘛，或者系日文写监督啊嘛。咁但系有啲地方咧就会通常真系唔一定嘅，佢都会落手落脚嘅，因为可能系啲演出好重要的部分。咁啊，可能系譬如话第一话。要震撼啲，或者系嗰啲要重要啲，或者系个结局好重要。 亲系咪亲自录？ 星矢落下海画分镜咯。 啊，落去画分镜，画甚至仲埋演出都有。咁啊，睇人嘅，有啲导演咧落手落脚嘅，有啲导演咧基本上系唔做嘢嘅。前者就好多啦，后者就最出名嘅，一定系新房超子。新房超子呢样嘢咧就真系完捻出嚟咁回事嚟噶。即系大家如果见动画见到新房千之做导演嘅话咧，你要睇清楚两样嘢。第一系导演定总导演，近期比较会分开呢两样嘢嘅。因为早年咧系唔捻分嘅，搞到成日就啲人系唔捻喺度走去屌新房嘅。 即系真系因为总监嗱，即系用监督啦，日本就监督啦。监督咧就真系从我手嚟叫导演咧，就真系叫。但系总监咧好大理由就纯粹叫咩挂名，挂名监督，即系纯粹就叫咩拍完嘢啊，睇下冇问题，冇问题 ，OK， 咁俾过，纯粹攞个名嚟做宣传啫。而系 啊，攞个例子啦，系当年 EF 啊，即是大小心嘅导演出道作啦吓。当年啊，新房系讲过噶，佢个位总监督啦，佢个位系攞嚟做乜嘢？佢话就基本上就好似学生家长签手册咁，睇紧住佢嘅进度，跟住 OK 冇问题，吸个人。 嗱，最近前例子咧，即系我认二年例子咧，荆棘上彦Love Face 新Superstar 嘅监督啦，咁佢第一佢喺第一期有份画佢做演出款分镜，包括咗第一集，跟住咧佢一直都有佢系画咗有四集分镜嘅，演出都话做咗几集。即系佢系其实系算做咗几多嘅一个监督嚟嘅，即系话佢喺动画演出啊、转接位方面咧，其实佢要负责 咪重要位咯， 系重要位嚟噶。即系话如果你闹佢，点解喂做乜突然间切咗画面啊？突然间都跳咗一样嘢咧？唔该，依系荆棘嘅问题，依系荆棘负责点样？即系莫名其妙地，等先，点解香音呢个时候喺日本歌，即系喺东京歌时候去咗嗰度咧？依系荆棘嘅问题，因为佢画分镜嘅。 嗯，俾我讲埋大小心同新房嗰单嘢先啦。跟住后屘咧，系大小心系唔系新房系出咗好多新房班嘅导演噶嘛？导演照写新房嘅名，跟住实际上做嘅，非常有理由相信系佢 under 嗰啲新房班嘅人嚟嘅。 唔系好，其实好嘅呢样嘢，我觉得好处嚟嘅。即系嗰阵就系你 阿龙伦啊嗰啲咧啊，即系重点系乜嘢咧？啲人见到喂呢套嘢好唔新房、啊，或者系呢度边度做错咗、啊。屌嘅唔系龙轮，系虽然龙轮直升就好似冇乜出咗事嘅，我就唔记得边个啊。 大小心最多， 大小心佢走之前啦，佢走咗之后就冇人再提啦吓。咁啊，佢就走之前好似个啊，濑咗嘢之后就走去丢新房，喂唔关佢事喎。 喂，就系咁鬼鬼叫做总监督咩？有即系嗰阵就系你负责 嗰日唔系，仲就系讲紧中间有段时间佢就咁写监督啊。 哦，咁濑嘢啦， 呢个先濑镬啊。咁啊，但后屘佢就醒啦，哦，写总监督。或者是叫監修， 即係爭住監修咯。其實就係、是，因為你超你就係你做總，你做監修，你要監你 check 做嘢，做嘢質質素差咗，你要負責任嘅。呢樣嘢我都亦都冇嚴格講冇屌錯。 嗱，先講啦，但係真真正正係有用，仲有另一個位置叫做監修噶。 監修另一樣嘢嘅，監修係更加唔負責任嘅。 係啊，監修基本上咧就係望一望冇問題就 pass 嘅。其實係大小心同新房嗰個 case 嚟嘅。 如果近年嘅例子就係《風都探偵》三條六做劇本監修，因為三條六本身喺漫畫《風都探偵》嘅原作劇本古仔，咁佢冇時間寫動畫劇本，咁就揾咗通過大人去寫劇本。咁佢本身係有監修嘅，即係佢而家《風都探偵》嘅演出同埋嗰個劇本分隔咧，係要佢同意嘅。 咁啊，監修呢樣嘢咧就如果乜寫都冇咧，就通常佢係監嘅就係監導演噶啦。咁但系如果佢前面再加好似啱啱剧本监修咁就监剧本嘅，咁咧仲有啲科技监修啊，甚至有几个枪械监修啊，乜乜监修乜乜监修就系、是、可能佢有啲某啲专业嘅嘢，譬如你奇云嗰阵时咧系有围棋监修嘅，我唔记得嗰个人系叫咩名啦，奇云嗰阵时系有围棋监修嘅，嗰、那个系专门吓我睇你入边嘅棋，你行嘅棋啊系合唔合乎正常对战，又或者系机械监修就系话哦啲机械原理啊运作啊嗰啲嘢系唔系符合到一个机人要嘅嘢啊？通常有机械监修就睇机人嘅啦。嗰啲或者系音响监修，咁啊即系嗰啲声音啊嗰啲嘢，有个人 lead 住个导演啊，因为导演或者监督咧都可以前面加嘢嘅，即系譬如系啱啱讲啊加种子嘅，其实就系接近监修嘅位，介乎导演同监修之间嘅。咁啊，如果加系列嘅话咧，就低啲，调翻转就低啲，比通常咧。要么就是个导演或者监督已经不太做嘢噶啦，主要都是佢做噶啦，又或者是负责整合国画风格啊嗰类嘢，几乎就是副导演噶啦。系列导演同副导演基本上是等意思嚟噶啦。通常唔会同时出现两个嘅，虽然有例子，但是通常两个意思几乎就等同嘅。咁啊，同我哋中文界嘅导演副导演咧就有少少唔同嘅。 嗱，咁你都有啲特别嘅岗位嘅。 即系有枪械监收啦，或者你某啲需要某啲特别嘅动作咧，佢会有特别嘅岗位嘅。好，嗱，以头先我讲 Love Live 为例啦，因为佢本身系唱歌跳舞部分，咁咧佢就会有一个叫 Dance Park 呢个部位嘅，呢个部门嘅，就专门有一个专门做嘅。而喺 Love Live Super Star 里面咧，除咗第二期第十话换由松永浩太郎之外，基本所有跳舞部分都系经纪上演自己孭晒。 咁啊，然后咧仲有让导演咧就系叫做副导演，啱啱讲啦。之下仲有一个叫助理导演，咁咧就比较接近我哋叫嘅 PA 啦， 乜都要做晒嗰种俗称。但佢未知去到打杂演出嗰度打杂。 其实佢做嘅嘢真系好捻似打杂噶啦，但系同 PA 一样，助理导演咧其实通常咧就系一个准导演嚟嘅，即是话咧个人我觉得佢有升格做导演嘅资格噶啦。但是佢因为佢可能佢之前做佢自己部分啊嘛，咁你要全盘理解咗点解佢会做嘢，佢好似打杂咧，就系佢要全盘理解咗成个动画制作嘅流程。 佢应该系介乎于制作进行同埋导演之间嗰个叫中间位啦。因为制作进行呢个嘢咧系更加打杂嘅。 嗱咁咧呢个导演同系扣咁啊，轮到呢两嚿嘢咧嘅系扣系另一个好热门嘅升导演嘅方法啦。 或者咁讲啦，系拣用系剧构成，话呢个比一日日语讲法，大家比可能比较迷糊，拣我做咩啊？总剧本 啊，即系我讲嘅系列导演先，你我讲系系列导演先，系唔好意思，系列导演咁有三个意思嘅，一个喺东映嗰啲系冇导演嘅，即系得叫个系列导演，唔知点解我要叫佢咁叫啊？ 东映特别啲嘅，东映嗰个架构系 啊，嗰嚿就系我哋阵间都会继续提嘅，咁啊。嗰、那個就係等於導演噶啦，你唔使你唔使睇到嘢，佢冇人捏住佢嘅。咁啊，一係咧就係一啲長篇嘅動畫咧入邊咧，除咗導演之外咧，仲有一個佢又唔係總導演喎，即係系列通常都係指保持作品一致性，只要有系列呢兩個字嘅位啊，都係為咗最所以作品一致性。即係譬如嗰啲當年啊嗰啲亂馬啊、龍珠啊嗰啲，一做就幾十話噶啦嘛，啲忍者亂太郎嗰啲成百話添嘛。咁呢啲點樣可以保持成個風格都唔好太過走樣咧？就是有个叫系列导演的人，咁佢会睇过跟住喂呢度要周深喎，唔系嘅话就好似有啲超越我哋嘅风格喎，咁啲追求稳定性嘅作品咧就会有个咁嘅位嘅，咁啊但系呢两个咧都系大过或等于导演噶嘛，但系仲有一种都系叫系列导演，但系咧佢就接近于副导演、助理导演嗰个嘢嚟嘅，就你当系见习导演咁啦，喺新放班成日见噶啦，即系咧你见佢做系列导演嘅话咧。咁啊，可能过得一两年咧，你就会见到佢做导演噶啦。呢啲司徒制比较明显嘅动画公司入边咧，就会出现呢啲咁嘅嘢嘅。咁啊，呢啲各种各样嘅导演啦。咁啊，讲完各种各样导演同系列导演之后，我哋先要讲系列构成。 系啦，所谓系列构成，简单就系总剧本。 系啦， 嗱，一般嚟讲咧，嗱，如果以而家动画嗰种制作流，一季花嚟讲咧，系列构成其实等于剧本，因为一般嚟讲都系十。二话左右嘅话咧，正一般剧本通常都写八话噶啦。咁佢但如果你话去到一年翻，即系超过五，即系由廿六话甚至五十二话以上，虽然而家好少啦，但唔系冇嘅。咁咧，佢冇可能一个人写晒咧，就好多剧本，即系好多人一齐写剧本咧，佢就需要一个总剧本去睇晒，即系由开一几个剧本家喺会室开会，跟住大家分配，跟住咧大家分配咗嗱，边个写边个话，然后就话嗱。我要啲咩嘢咩嘢，跟住好啦，写完之后交，跟住俾个总剧本一睇 ，OK， 大致上冇 OK 冇问题啦，咁咧就先交外拍嘅，所以系剧情就呢样嘢啦。 系啦，咁因为除咗系最基本嘅故事联系之外咧，咁啊仲要有即系啲风格啊嗰类嘢。喂，大佬，我系拍紧搞笑剧嘅，你无啦啦整个黑身残出嚟，或者调翻转，咁啊好捻大镬噶嘛。先讲系有出现嗰咁嘅状况嘅，而且都几灾难性嘅。呢个咧真系一个非常好嘅例子嚟噶，我唔系想踩一脚，就系一个滥良不存在嗰个动画。 某真系想我真系跟住，真系唉。 即系阿花田十辉就俾人其中一次俾人屌到开花嗱。呢次咧我又觉得 完全唔紧关佢事嘅，不过呢个系俾人动咗镬嘅。 唔系，我觉得关嘅。佢作为一个剧本系。唔关佢事嘅，但系佢作为一个系列构成，当然可能佢有啲限米煮限饭嘅问题，但系佢必须要做嘅一样嘢，啱啱讲过系统一风格啊嘛。咁啊，吉野云幸先喺度濑捻咗嘢，然后后边你要吉青岛崇嘅剧本，你咪应该要针掂佢咯。一系就剪捻咗啊吉野嗰啲黑心残，你大家都知道啦，沉咗船啊嘛。而家都唔介意讲啦吓，大佬，即系第三话剧本系阿吉野云幸写啊嘛，咁但系第四话就青岛崇做嘅。 天浩纯大家都知道他做开的就是那些萌翻啊、吃茶喝饼啊嗰啲嘢，阿花田十分都系啦，其实即系虽然花田十分就唔系净系做吃茶喝饼嘅， 唔系应该咁讲咧，就系有人透露啊，唔系真定假，就系嗰个制作其实都几混乱嘅。南梁当时南梁嗰个制作，佢系有少少俾人动，有系又一次俾人动嗰只。 系啊，即系我唔知边个决定啊。花田最无辜嘅地方咧，就系佢可能冇权决定边一话系边个剧本写嘅，因为嗱一二话就系花田自己写嘅，咁好正常啦。你系扣啊，肯定系写头尾噶嘛，通常都系。咁、第三话咧就俾咗吉野运行，就写出嗰个沉船事件。跟住点解大家会火嘅地方就唔系去沉船，而系呢条沉船完之后，跟住你同佢吃茶喝饼。因为第四话就系精道重画嘅。咁如果正常嚟讲咧，你应该阿花田要摄翻去第四话，第四同第五话系调转嚟写。第四话花田自己写， 花田可以兜 系啦， 佢有办法兜到嘅 系啦。跟住清到，因为其实第五话都有少少兜到嘅。其实有噶，有兜到你翻翻去，如果你顶得顺，你翻翻去睇翻啦，入边有提嘅，好少少噶， 就谂办法兜。 系啦，咁跟住咁样过渡翻去青岛上嗰啲日常吃茶喝饼，其实会冇咁难睇噶。咁但系结果就系变成咁样咯。 因为头先我讲嗰种，只可叫系构成咧，系一种叫做咩理想化嘅，而实际上系列构成嘅工作就系咩咧？开会，跟住听个监督去发一封，然后个监督就嗱，我要咁样。跟住个编剧就跟住个系列构成就 OK 冇问题，得我搞掂噶啦。跟住我跟住个交货 OK， 然后咧个编剧就喺个监督嗰啲奇想天开嘅发疯里面谂法，不变成一个似人样嘅剧本。因为监督系唔会嚟，有好多监督咧系谂住咁啊，喂呢条咁好唔好啊？呢条都正喎、啊，掂唔掂啊？OK 嘅。 但系中间点样搏埋咧，系好困难嘅事嚟嘅。 而翻嚟十分最擅长就系咩？点样将啲好乸离谱嘅剧情，即系搏到似模似样。 但是南梁这个反差实在太大，所以赖咗样嘢， 搏唔翻， 系啦，就系所以啊，啲人喺度屌嗱，点解我要提呢个嘢？其实好彩，好大一部分就系呢关呢度事嘅，因为系扣剧本、导演呢三样嘢咧，实在太容易喺呢方面乱咗啦。呢嚿嘢嘅主战犯啦，可以叫做一定系写出沉船呢样嘢嘅吉野运行，因为吉野运行大家都知噶啦，佢最中意黑心残噶嘛，即系咁啊。然后次要嘅就系、是。应该要督导或者是统一风格的花田十辉冇成功地将佢 够长失败 啦，咁啊，然后再次一级嘅先系呢、这个草川继造嘅家族责任，系应该系咁样分嘅。咁啊，讲翻剧本系构啦，咁就通常咧就啱啱讲噶啦，系构其实就系总剧本啊嘛，咁所以通常咧就系剧本升上系构，系构有机会有，通常你呢个机会比较少啊，会升上导演嘅。是有机会的，中间可能会有啲啱啱讲嗰啲咩助导啊嗰类嘢，中间有啲过期啦。咁但係佢都系契扣系其中一个导演嘅接班人嚟嘅，准备好多有唔少契扣系升接班人嘅，因为其实佢系掌握咗成个故事㗎嘛，佢只要掌握埋演出嗰部分就已经系成就嘢大部分嚟㗎嘛。所以呢个其中一个。所以契扣呢喺一套作品入面系好好好重要嘅，亦都系最撚痛苦嗰个位嚟嘅通常。 因为嗱呢样嘢花田十辉喺好多年前咧，有一次啲 Twitter 又问佢就系剧本会议啊，系点咧？就系佢话一般嘅情况咧，剧本会议咧，如果细作品咧，三四个人，即系由监督啦、系构成啦，同埋一两个剧本咧，即系因为花田十辉啲剧本有特色就系佢好多时间咧系一个人写晒嘅，即系 Love Flight Super 三样，基本上佢一个人写晒咁滞， 咁咪唔使有沟通问题咯。 系啦，问题就系呢个系小作品，即系例如喺去南极嗰啲咪小剧小低成本咯。但系如果去到大成本，即系新 Y 市嘅高达，即系铁菇啊，或者 Love Flight 嗰啲咧，系可以十几人一齐开会嘅。 啊， 即系讲就系咩？Lattice 又派个人落嚟啦 ，Band 又派个人落嚟啦，新 Y 市又派个高层入嚟啦，跟住一大堆嗰啲 sponsor 又派入嚟啦，跟住咧每个人加句，每个人加句，跟住个剧本，跟住个系构成就会喺一堆莫名其妙嘅要求下。将佢成一个似人样剧本，所以咧 似人样嘅剧本大纲， 然后咧， 然后再将佢分翻俾啲剧本， 而翻十分就佢自己写埋。 其实好多时咧，如果写得晒嘅话系容易啲嘅，所以咧，如果你见咧一套作品有十九几个剧本， 痛苦死人噶。 而一季完嘅话咧，濑嘢机会其实好高嘅。其实咁当然啦，除非系咁极端，点解要攞南柯呢嚟提咧？就系佢真系好极端嘅。第一，佢一季完，但系有三个剧本。然后三个剧本的风格截然不同，好少见的。一套吃茶喝饼嘅翻就算有三个系扣，甚至四个系剧本都好啦，唔紧要噶，因为大家都写啲吃茶喝饼嘅嘢出嚟噶嘛。你花田十辉写出嚟嘅嘢同星岛松写出嚟嘅嘢其实唔会差好远噶，大佬。但系你塞多个嘢出嚟咧，就好大镬啦。而系扣另一个好大镬嘅地方咧，就系因为佢系对作品好重要噶嘛，所以咧一个资深嘅系扣咧， 其实是非常之重要的，就会引申两样嘢。第一两个现象啦，第一个现象就是好多时啊，边个就系拍边个。我认知中最合拍的一 pair 就是岸城二拍上江周成， 呢个系黄金组合嚟嘅。 黄金组合嚟啊！你查下上江周成佢作品数比较多咧，都唔一定下下系佢啊。但系岸城二做导演嘅作品咧， 好嘅，佢好中意揾阿上江周，因为佢知道阿上江周夹得到佢嘅 style， 同埋知道佢 唔止系大家两边，即系你话佢两个有基情，我都信嘅老实，即系好认真，因为基情系讲笑嘅啫。知心啊，大家都知道对方熟晒咁样，而且佢哋又风格又类接近啦，所以佢哋两个拍会拍得好合拍，咁啊悭咗好多好多功夫，所以点解佢哋咁中意黐埋一齐？ 因为讲真就系有时候我觉得合作性系一个好重要问题嘅。 系 嗱，咁我讲下即系我拆开讲下一个好经典嘅例子，一个经典嘅惨剧就系铁血孤儿咧。第二期点解闹得咁惨咧？其实咧后嚟访问里面咧，常一良说都暗即系暗示就系、高层冇力介入。因为呢样嘢其实 Band 喺新 YC 片嘅大制作里面成日出现就系咩咧？高层唔想要啲咩嘢，或者高层想改变风格咧，就跟住强行武力介入，要个导演佢改。问题就系呢啲嘢你唔会讲出，亦都唔讲出口嘅。咁咧出咗咩问题咧？就导演同个剧本就全部食晒。 包括呢个金灯丝，包括呢个铁箍，都基本上系嗱。虽然铁箍又比较有啲特别嘅，就系导演同系后两个喺度争住吸火。即系我又真系有理由相信佢哋可能真系为咗掩饰上边有人搞过嚟，但系 因为依讲真就系呢啲嘢咧，你讲真就系、是、一作为监督咧，你系要硬食嘅，你唔能够因为如果你推咗俾高层嘅话，你就唔使捞噶啦，你最嗰个就咩反应，你都系依有一样半只说话斋。 我正想讲 上头嘅错就系下族嘅错， 正想讲啦， 上头错就系下族嘅错。系啦，你就硬食噶啦。 你孭捻咗佢啊？咁你下一次咪可能好啲嘅待遇咯？你唔捻肯孭嘅，咁你咪无下处咯，好简单。然后咪有然后咯。 你喺个圈里面讲真，呢个圈里面有几大啊？你唔肯食咗佢话，你真唔使捞啊！你咪我就系硬食噶啦，总系要。 咁另一 pair 都好常见嘅，你可以留意一下嘅。啱啱提过精道纯啦，精道纯就好多唔同嘅作品啦，又系一通常系靠嗰啲咧人工低啲啊，好难一套作品搞掂，所以就通常佢哋接嘅作比较多，咁就唔系下下可以拍到嗰个导演嘅。但系如果你见太田啊现做导演嘅话咧，好多时都系精道纯做系靠嘅，又系类似嘅，佢两个又系风格类似，熟咗对方做乜嘢。所以就系又系成日出现嘅，咁佢两个都系，尤其是泰迪雅燕啦，系专做吃茶喝饼嘅，所以你见啲萌番啊嗰类，经常见到佢哋嘅，就系、是、另一 pair 啦。然后系扣有另一个现象，下克上问题。 一样嘢讲系扣咧，我讲一个好经典例子啦，下克上就系头先我冇讲嘅就系东影系一个好特殊嘅例子，就系东影咧，一般嚟讲就制作人最大嘅， 正常都系啦。 其次就唔系监督，而系剧本，佢嘅剧本佢系以剧本家做主导嘅， 应该系扣。 系啦，所以咧出现咗一个我可称得上系叫做少数地个剧本嗰个系扣唔拿你啲大人物嘅干涉嘅例子，就系、是《特命战队》高巴萨，因为一去终结，因为咧高巴萨系小林正子咧系谂住走一个叫偏写实向嘅战队，风格同以前战队完全唔同，即系冇晒咩唱名啊，具体人嗰啲全冇晒。好，咪嚟就当然就是、大佬我卖玩具，我要加翻啲艺角色名啊啲咁嘅嘢，而小林正子就话。你冇理，你夠啱掂我，我就同佢反台。结果呢，因为小林正子个名字太劲啦，谂下小林正子拍喺东影拍咗几多名作，咁好啦。结果小林正子强行地继坚持佢嗰种死人无数原则，将个古一保持佢嘅风格去到最后。但问题就系嗰个小林正子。 不过先讲啊，东影咧佢系常态地系扣大个导演嘅，即系就算系唔系小林正子咁大粒，普通地即系大家咁高咁大啊。咁因为啱啱都提过啦，东影系冇真正嘅导演噶嘛，佢得个系列导演噶啫嘛，系列导演东影入边啦，净系东影入边系细个系扣嘅，系扣话事嘅情况系多过佢多好多好多嘅。咁啊呢个系东影嘅特例嚟嘅，除咗东影之外，只此一家噶啦，其他都 因为嗱呢样嘢咧，点咧就系东影一，东影佢连番，第二其次二就系东影特摄咧，佢本身系有导演，有动作导演呢两个职位嘅，佢拍特摄嗰部分，即系拍打斗啊特摄嗰部分咧。是另一个导演的，即是说他而家每集起码有成七至八分钟是打斗，即是说个导演呢实际上能够拍的要加入部分就很有效。好啦，点样将两部分串埋一齐呢？咪个剧本咯。咁变成咗做咩？系列构成就变得非常重要。 而呢样嘢呢其实唔单止系特摄嘅，就算哪怕去到其他东影嘅动画都一样嘅，即系佢呢个结构啊系延伸到去其他东影嘅动画上面都系咁样嘅。 光美咁样咯，光美咪系咁样咯。 系啦。而 而嗱，咁但系啱啱讲其他唔系噶嘛，但系偶尔都会有个调翻转嘅情况出现嘅，就系、是、一个好资深嘅系后拍一个好浅资嘅导演。通常咧咁嘅情况就睇个系后大唔大牌，搞唔搞人噶啦。即系当然佢可以系老前辈拎住，不带住佢，协助佢，但系都照听佢讲嘢嘅，当然可以啦。咁啊，我都德高望重系后都咁做嘅。但系有个唔德高望重嘅战犯，我哋讲新番。几乎见一次都屌一次噶啦，阿华讲枪王，即系可记得嘅系扣其实唔多嘅，佢俾我记得绝对唔系因为做得好，苍田英子呢啲系佢做得好所以我记得嘅，但系横屋枪王啦就最恶名昭彰嗰单咧就系 free 啊呢、這个我真系系啦，我唔想喺度再踩一次，因为 free 同埋 free 第二季好似第三季咧，我喺新番嗰边都喺度各屌过好似两个钟头噶啦，两个定三个钟头。唔係喺度再屌好详细，但係呢度入面点解会出现咁嘅状况，就係因为横哭枪魂几十年老屎忽，个导演内海宏子新晋导演，结果就係横哭写咗出嚟嘅剧本唔撚准内海改，甚至内海去求助去搵 producer 嗰啲，理论上仲再大啲嘅都好，都改唔到佢，结果出嚟就暴走啦。 反而呢同样例子就係 Love Light Sunshine 呢，当时酒井和男咧系新人嚟嘅，而咧阿花莲十辉就一贯就系咩？你总之你要有嗰句，你要啲咩嘢我写俾你，我谂办法兜，即系所以咧出现咗啲好奇怪嘅演出，即系无啦啦突然间喺第一期结局里面出现咗喺舞台上做舞台剧呢咁嘅奇怪演出，一定酒井和男出嚟嘅。阿花莲就话、总之我系构成，我系辅助你嘅，我会谂办法去帮你兜，但系有啲兜唔到嘅我都冇计。 即系呢个就个人风格问题嚟噶啦。喺东影以外嘅下刻上咧，就真系要睇边个系扣嘅。所以有时啊，见到某啲系扣咧，依家我以前讲动画嗰阵时，一见到某啲系扣就讲自己睇路，慢慢恶名昭彰。就系、是、你如果你熟悉咗佢，你咪知道哦系扣嘅问题，你就唔会再走去屌话内海啦。譬如 free 呢个例子啊，你唔会话啊内海，因为佢基本上佢最大嘅过失就系捏唔住阿横谷咯。但系好正常喎，合理嘅喎。 唔系好啦，唔系就系、是、你喺日本呢个社会里面咧，论资排辈咧，你新仔系好难控制住老手嘅。如果老手真系要玩嘢嘅话， 系啊，即系咁个之后佢冇错啦吓。 嗱，就我最后总结就系、是，如果你睇个剧本大方向，即系突然其来之超展开，或者系啲突然莫名其妙的角色造成改变，系加多嘅问题。但系如果你系嗰啲细节嘅描写有问题，即系对白写得唔精炼嘅。 故事对唔上啊，嗰啲嘢咧 系剧情系啦，或者系剧呢个就系剧情问题啦。 啊，如果系某一句两句对白好奇奇怪怪咧，就系、是、剧本写咗出嚟 系啦， 然后系扣冇执到，因为咁长咧，咁啊真系执唔晒嘅，有时咁样啦吓。 成日有啦呢啲嘢 系啦，咁啊讲剧本之后就讲画咯，讲翻画面咯。 嗱、首先呢样咧，其实而家已经比较少啦，因为首先就以前比较严重就咩，首先就分镜啦，简单就系每一画。你要点样拍嘢，都有条友画晒出嚟，然后咧就交俾画师去画嘅。 Storyboard 系 storyboard， 即系俗称分镜。咁咧 storyboard 咧由画有啲画就睇下边个画啦。有啲监督通常监督画嘅，有啲监督就画得好详细，基本上咧个原画啊嗰啲咧睇住咧就好容易照。有啲就得头期两笔，就真系睇下嗰个原画。 好睇人嘅， 好睇人噶。宫崎骏嗰啲咧系靓到就咩啊，开动漫画睇嘅。 咁啊，宫崎我睇一睇各位啦，宫崎骏漫画家出身啊， 系啊，但都有啲就真系纯粹你画啲咩嘢啊，即系想直接去到你咩程度就系咩啊？ 睇都睇唔明， 连富坚啲画都俾佢，连富坚都觉得佢啲画系详细过佢好多嗰种嚟嘅，但系正常嘅， 因为富坚连载出嚟见到嗰嚿啊，大家估睇一睇明个故事噶嘛， 系啊， 咁啊，但系唔紧要嘅，因为佢画完出嚟之后睇唔明，咪翻嚟问佢咯，即系嗱，咁啊呢个分镜再一嚿。就是演出两嚿嘢，基本上咧系黐埋嘅，但系理论上喺制作过程入边咧系先分镜后演出嘅，而理论上分镜系大过演出嘅。理论上你好容易见噶，就系、是、有啲演出咧演下咧就会升过上分镜嘅，佢哋系有先后同部分嘅上下关系，唔系好明确嘅，即系唔似导演捏住系扣咁样，亦或者系扣捏住剧本咁样咁咩嘅，佢哋系斜下嘅程度啦， 佢系情况接近就佢嗱演出咧就一接近就咩叫执行导演，就系、是、嗰一话点样向将嗰个分镜拍出嚟嗰位。 我具体咁讲啦，就系、是、假设一个导演同分镜系两个人啦吓，咁、那个情况咧就会系、那个导演讲我要呢个场景表现出啊边个嘅气势出嚟， 咁具体点样表现个气势咧？就系、是、分镜就话咯，哦呢、這个分镜咧就可以表现到，哇佢一嘢攞住支剑，一嘢咁样揸住落嚟，咁就好有气势啦。咁呢啲系分镜谂嘅。咁但系跟住喺个分镜稿之下，具体啲效果要点样啊？啲特效点样啊？啲爆炸嗰类嘢要点样爆出嚟啊？或者系啲星光效果要点样做啊？呢啲嘢咧就系、是、演出做出嚟嘅，即系或者系赏识要点样啊？譬如话佢分镜画完之后啊，可能个演出觉得呢度咧应该要用个素描彩色，即系嗰啲好似素描风格咁样啊，去演出个人系好认得认真嘅，即系呢个系一类咁样啦。咁啊呢啲系演出做嘅。咁当然啦，呢个系一个理想或者典型嘅分工嚟嘅。咁有时都会有啲唔同嘅，佢因为佢三个会围埋一齐倾呢样嘢嘅。哦，呢度要点样演出啦？个演出话喂，咁你呢度系想表现啲乜嘢？咁讲详细啲啊，冇话得个形字就算啦。咁可能佢就会讲翻你听要点样做，如何那样咁样嘅。即系有时分镜都仲会话会仲要加少少重要对白。即系有呢个决定性，我哋最长见啊，今年啦吓，一切谜已经解开啦，我以爷爷之名杀废，咁啊边度几时放落去呢度咧？未必一定剧本写嘅，有时会系分镜写出嚟嘅，因为要配合个画面演出啊嘛，就系呢啲嘢。而演出亦都要同音效啊、星光演出啊嗰类嗰啲人咧去提，哦呢度个 BGM， 即系佢唔会好具体地指导佢啊，因为用咩 BGM。点样落几时喺呢刻咧？就系、是、音响嗰边、音监嗰边去负责嘅，但系佢都要同嗰边沟通，你大概想点嘅？即系呢个就通常演出比较多。咁呢两个位咧，通常做得耐，演出做得耐就上分镜，分镜做得耐就有时会上辅导或者直接上导演都有嘅。啊，荆棘上演嗰下就系直接分镜上导演啦。即系睇情况嘅，睇公司啊，睇做嘢啊，或者系睇才华啦吓。咁啊，导演。见分镜最常见或者是最出名的一个就是水道路。你见白书入面讲的那些东西是真人真事，你因为见白书入面是啊水道路死啊那个叫乜信啊，我不能记得做我不能记得入面的故事。 我就记得佢山手之呼音啫。 总之他就是负责，总之个变个导演啦就画埋㗎嘛，跟住就拖㗎嘛，呢嚿嘢是水道路搞出嚟㗎，唔系水道正义啊。记住啊，唔系水都争议啊，个样。 虽然佢哋好似，虽然即系我以为佢两兄弟，实际佢两个关系嘅。 因为一个角色个样系水都争议嘅样嚟啊嘛，但系做嘅嘢系水都老做嘅嘢嚟嘅。 我声优系声优，佢真系羞耻，真系好混乱。 佢就经常就拖分镜，跟住见到后面，因为剧本同分镜可以系并行，或者系先剧本后分镜嘅。咁通常咧，剧本就好少，好少冇嚟交代呢个系。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啲系习惯问题，因为如果你剧本冇嚟交代嘅话咧，冇下次噶啦嘛。但系分镜咧就比较大家容忍度比较高，结果水镜呢啲咁嘅战犯咧，先讲啦，你要俾翻个 credit 佢自从少女战车之后咧，其实系大幅改善咗，尤其是电影版之后， 开始反省咗啦。 系啦，但系虽然少女战车都延咗期啊，应该都系佢嘅问题啊。 少女战士剧场版都系多，少女剧场版当初少女战士剧场版公布嘅时候啊，啲声优吐槽佢啦，话佢仲要加油啦。 即系咁啊，好啦，去到呢度已经严重 overrun 啦，我哋分开两节，下一集再继续。